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北京青年广播全力调频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 送你来的？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 嘿 解忧愁。大家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王乐乐啊，这里是 FM98.2 AM97 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啊。同时呢还要提醒您，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来实时互动。 嗯，更重要的是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视频互动，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时的这个面对面的互动啊。 嗯， 另外在这儿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绿扁国建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 多谢多谢。另外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就是给大家围读剧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我来了，你 不 好 奇？不客气，不客气。以及编剧导演卢毅，欢迎。 大家好。 卢毅今天是不是有点困啊？ 啊，反正今天于浩老师没在，没关系。他平时老 Q 我。 你困不困？跟于浩来不来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就每次 找不通这个逻辑， 因为每次我一下线，于浩老师就会 Q 我。 哦， 叫他论论，今天这活你干了。 好， 你不觉得论论今天一来就是？完了，主持区域的这个颜值明显提高啊！ 对，必须的，每回来大家都是这个反应，对，每回来都是这个。 原来于浩坐这儿说：“哎呀，你回头看看吧， 你都不忍心看， 我没法看。 ”你要这么想，我们呢本来是一个广播电台，对吧？ 啊， 不露脸的。 对， 这于浩老师接了这活之后吧，他自己也着急，但是呢，但鉴于我们是一个。就是能带给大家欢笑的节目，所以呢于浩老师的出现还是有必要的。 可以， 哦，是这么考虑的是吗？ 不能老靠颜值说事。咱们节目是一个很有爱的节目，也得接受像他这样的人嘛，对吧？生存的空间。 于浩你听了吗？ 说的太好了。 是不是啊？ 对，肯定的。 那必须的。嗯，于浩回来得谢谢我啊。 我告诉他这事儿哈。 那必须的。那回去让他收听节目。 是，喂于浩，你听见了吗？ 我们直播间不许打电话，这嘉宾怎么回事？ 哎，没事， 下回还想来吗？啊，但今天呢邀请二位也是要主要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这个桥段。唯独剧本呢今天会给大家演一下我们经典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的一个片段。 这个厉害了。 这个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父老呢迷上了推理小说，自比福尔摩斯第二啊，当然这个是我给他冠名的啊。那正好呢家里的电话费哎严重超标，和平同志呢就委托父老给调查一下吧，结果就发现小毛姆小贵跟一个神秘人啊经常通电话，一直在聊爱情啊勇气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和平的指示之下 父老就开展了调查， 哎， 讲了这样的一个片段。 嗯，这个桥段当中呢，父老啊是一个父明老人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所以呢，大家如果期待啊，今天在我们四位当中谁来饰演父明老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啊，何方 Live 的直播平台上搜索到我们啊，今晚有戏来发弹幕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然后讲一讲我们四位当中论颜值、论年龄、论体力、论体重，嗨，说什么呢？ 那可能是你吧，我感觉。 怎么着？你知道为什么于浩现在不老来节目吗？ 不知道。 我的梗他接不住。 被你打出去了、哦、你继续，你继续。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看看谁是你心中的父明老人，因为真的是一代经典角色哈。对，我个人是觉得我挑战不了啦。那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选择一下，然后也可以大家在盒饭 Live 上现在找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活力982，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看一下现在直播间的。为什么要叹气，卢一？ 我有点想于浩老师了。 喂， 这个梗是要穿插今天节目的始终吗？ 他公然 想被 Q 是吗？ 他公然藐视我们两个。 对对对， 你看我都一句话不说， 为什么呢？这个 卢一老师， 这一个爱出来，加上你自己又解释，你不觉得现在场面非常的尴尬吗？ 嗯、 我们这节目怎么做的？ 嗯、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就到此结束吧。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换一个话题，先不聊剧本这事儿了，不聊父明老人的事儿了。 对，这个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啊，到后边去这个非常严肃认真的来探讨这个问题。 可能聊父明老人就勾起了卢一对于于浩老师的想念 啊、 这个逻辑、 理顺了，理顺了，理顺了，原来一定是这么回事。 先希望大家投票把那个于浩老师复活，都投他，让他来读。 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榜单。来说吧，今天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剧叫《镇魂街》， 哎， 是在优酷单人播放的，它的播放量呢是1.948亿。 嗯 嗯，我这个体育老师听见了可能吓死了， 我差点就放你过去这个梗了。 好吧，这个剧呢主要讲的是魏武后裔曹衍兵，身为人灵共存的这个罗刹街镇的魂将，是要守这个灵域的一方安定啊。 嗯， 继灵人夏灵的意外闯入，就引发这个灵域有一个风云激变，那一直在暗中觊觎的神秘邪恶势力就发动了一个突袭，导致人世和灵域之间的结界被毁了。于是呢，曹衍兵和欢喜冤家夏灵踏上了镇魂之旅，一同闯荡异世界的一个故事。这个异是那个差异的异，所以它是一部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部题材的剧。之前其实我们节目也给大家推荐过，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播放量没有这么高。 嗯， 我记得原来好像是几千万吧， 有点这个玄幻和仙侠的这个 感觉。 我怎么觉得有一动漫就是这个， 是吗？ 嗯，肯定有， 名字是 名字就别说了，咱们、 好啊。 那个国家的 行，懂事啊。那在《镇魂街》当中呢，除了像二次元题材演到资深的演员，他有汪东城，然后呢，还是有一些新生代的，据说演技也比较在线的小鲜肉演员。所以呢，如果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呢，也可以去找来去看一看。其实我个人还对这种题材的剧挺感兴趣的。你们知道我小的时候开启我的这个世界的大门是哪部剧吗？ 葫芦娃。 不是。 黑猫警长吗？ 不是。 樱桃小丸子。 樱桃传奇、 哦。 你们怎么回事？老是不在一个 key 上。 你开发你智力的是什么？ 不是开发我智力。 那开发什么？ 说话呢？ 开发 开启了我对这种题材的这种世界的大门和好奇心。 是千年等一回。 对、就是你不觉得吗？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就跟我同龄的小朋友，可能都特别喜欢。 我怎么 不行不行？我们仨都没看过， 没看过。 你们更老， 太早 上 了，太早了这个剧。 太烦了，没法聊。这波嘉宾不行，换一波。 虽然我一直认为你跟我同龄， 我跟你是同龄。我当年早， 我跟你说，我跟乐乐，我们俩看追捕的时候，完了我也露馅 了，完了。 追捕是什么呀？ 追捕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卢毅， 你 肯定 是愣了。 看， 不是不是认真。真的，我没开玩笑， 我还没跟你开玩笑。 高仓健嘛， 高仓健， 哦， 哎 呀，老 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但是跟我们生活这 太远了， 就是我们60后的世界。 对 啊，那我懂了，这波嘉宾还是可以的，回来吧，回来吧。所以我刚才想说，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可能是我们一代人的心中经典哈。而且我小时候我经常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手比到两个太阳穴旁边，然后呢再拿到眼巴前儿，然后呢来回做这种姿势，我觉得。 你这动作呀，我说不是论论吃不着，这是七龙珠里那天津饭那 是。 好吧， 太阳穿这是。 我跟你说， 听完了你这个描述之后，你现在的这个种种的言行啊，我就觉得是情有可原的。 喂， 不能怪你，就怪要怪就怪新白娘子传奇，对吧？ 你们不要这样。 哎，徐冉的药不能停。 我真的不理你们了，我要说下一部剧了。 好， 好，下一部剧哈、啊、叫《鬼吹灯之牧野鬼市二》，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2070万。论论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这个《鬼吹灯之牧野鬼市》第一季啊是刚刚播完，第二季马上就要上映的。剧中这个孙教授已经被识破了他的这个阴谋，和胡八一他们决裂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又蹦出一个人，也就是上一辈的张天官。 嗯 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 张天官 是 谁 啊，就是古墓里边突然蹦出一个这么个人，还是非常可疑的。那么这个张天官那究竟是谁呢？哎，《鬼吹灯之牧野鬼市》第二季张天官的身份是什么？是好是坏？ 就在第二季里给大家揭晓了，是吧？ 那说实话，我根本你看过第一季吗？ 我看过呀， 我真的。 因为就做节目嘛，你还是要对听众和观众负责任嘛。 好专业哦。 对，你不能只看新白娘子传奇，对不对？ 对对对对。 论论，你要反思一下啊。 反思一下。 但我知道你看其他很多其他类别的剧，是不是？ 对对，我非常 追捕啊， 对追捕啊， 我家呀， 我家呀，对，这种 非常经典。 对，都是我们生活那个年代哈、啊，我们壮年的时候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像我那会儿看《早春案二月》这，我这太老。好了，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是十分的忐忑，因为我这帮嘉宾终于在于浩不在的时候袒露了他们的真实。啊，你们身体还好吧？还硬朗着吗？ 还可以，没问题。 来，咱们来继续说吧。 啊，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剧中啊，20年前的这个剑灵啊，胡八一等人刚刚寻到这个叫七星气血剑洞穴内的金乌树就亮了起来、 嗯、 那么这个天官就说呢，七星气血剑是通往霸王冢的地图，万万是拔不得的、 嗯、 必须插回去、 嗯、 但是呢为了救这个胡天，大家都迟疑着不愿意放弃、 嗯、 那天官就要大家从这个树洞里边生门打洞出去、 嗯、 自己去镇住阴河。胡八一表示来不及打刀洞了，天官听闻立刻回身跳入阴河，是牺牲自己镇住了机关。我看出来了，这部剧也是一个仙侠玄幻类题材的剧，对吧？ 它就是鬼吹灯系列嘛。 鬼吹灯系列 对，鬼吹灯系列你看过什么？就是电影或者 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 小说你也没看过， 真的并没有。嗯， 我觉得你如果你对盗墓题材感兴趣吗？ 还可以，盗墓笔记我看过几部书。 啊、嗯那其实你就是知道它大概是在讲什么了、 嗯， 对吧？那、 嗯、 其实这种题材好像在近年还蛮火的，就是从陈坤他们主演的那部电影开始的吧？可能因为也让更多就是本身对他很陌生的观众去关注到了他、 嗯， 对吧？ 嗯， 卢一。 对， 嗨，Q 一下， 叫醒了。 嗯，接下来要再给大家介绍一部啊，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部网剧了，是在腾讯播出的，单日播放量184万，叫《我家来了个怪男人》。 于浩。 对，讲的是就是比较奇葩的一个青年男人的， 那就是 比较奇葩的一个青年男女， 青年啊、哦，那不是、啊、 他们就是在经历了一段比较曲折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开始互相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居生活，但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同居生活啊、嗯。 那是什么样的同居生活？ 就是应该就是合租， 正常的同居生活， 就比较对，比较正常、 哦。那么这是正常的，这你哪那么多话？ 但是这两个人性格很迥异，所以他们两个的矛盾也不断，生活就变得鸡飞狗跳的、 嗯。 所以这男女主角就因为互相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开始互相找茬，你知道吗？而且还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找茬。 嗯、 所以这样的一部剧呢，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但他后来还有一些穿越的元素， 啊、 所以对，就是脑洞还是挺大的嘛。嗯，所以如果各位对这种题材的剧感兴趣的话，它虽然是以现代生活为这个基本基础，然后又有穿越元素这样的一部青年的现代生活剧， 我家来了个怪男人， 对，我家来了个怪男人，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哦、刚 是于浩，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确定不是于浩 啊，刚刚上映的这样的一部网剧、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啊。 嗯、 那接下来呢，在整点过后，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大，一会儿见。 台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飞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哪冷才不打住。 宋芝，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您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了。 有 搭配的特别棒啊。那好，那我继续的来介绍啊。那同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深度合作手机直播 APP 和泛 Life 上，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房间，982魔力工厂，982活力工厂， 来跟我们互动要。 对，关键是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会儿我们的唯独剧本，也就是今晚戏中戏的环节，究竟谁来扮演傅老爷子呢？ 有 于老师 如一、 你是于浩派来的卧底吗？ 对，怎么回事？ 不得不说我是于浩老师的粉丝、 你是他的迷妹。 对， 那这样吧，以后他在上节目的时候， 于浩 就 迷妹了， 好吗？ 这个世界我 不还是我那句话嘛， 不敢相信， 你总要给于浩老师这种角色一点生存的空间， 空间没错， 对不对？于浩老师， 对，我们要抱着 你可以的， 我们要抱着开放的态度去看于浩老师的问题。 对，于浩老师正在直勾勾的盯着你。 于浩老师要坚定对自己生活的信心，要阳光起来啊，不要太颓废，还有迷妹呢。 欧巴加油！ 我的天哪，越来越跑偏了。 乌力浩浩加油！另外，同时啊，在这个怀念于浩老师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于浩到底有多重要，都可以跟我们的 天津玉扁相提并论了。 真的，我的天哪，看来哪天得缺席两天是吗？我爱我的工作，我不会缺席的。来吧，继续给大家介绍网大了啊。 好，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网大。 对，为了给大家介绍这部网大呢，其实还是比较有这个特点的一部啊，名字叫做极道少女，是在爱奇艺为平台啊，但是播放量是140万。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个发生的时代啊，是一个这个历史架空的背景啊，主要场景是以唐代的建筑为主，并且结合当下的一个物质环境，人物设定呢是偏武侠片趣味，动作场面呢非常的丰富。你看什么呢？看我呢是吗？ 我在看我们的盒饭 Live 上大家跟我的互动呢。 而且呢，这个极道少女啊是非常注重这个气氛和意境的营造，把这个黑帮的炫酷和武侠的意境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他就我觉得啊，他如果真的能把这两个元素能穿插在一起的话，其实还是应该是蛮有风格的啊， 而且挺特别的一部剧。 对，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一说到这个黑帮跟武侠啊，可能大家觉得虽然是比较接近，但是 但是比如说融合在一起，整个的感觉 那还是不是一回事了。 对， 那不太是一回事。 对，但是你如果真是把它融在一起啊，就是两种风格的碰撞在一起，其实还挺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徐克导演的一些片子啊，就有 这种风格。 对对对，他是把有点这种美国西部片的那种感觉和这种中国传统的武侠揉在一起啊，这个整个这个效果啊，还是比较的这个不错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后来拍不出来了嘛？ 后来拍不出来，对， 就当时他那个一系列电影的那个电影风格啊，让我看来就整个那个摄像照出来那个昏黄的那个感觉，他就有劲头。 哎，你这么一说，就让我想到了侯孝贤导演拍的那个，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就是 最好的时光 啊，不是不是，就 风柜来的人， 他最新的。 聂隐娘，刺客聂隐娘 啊，对的，刺客聂隐娘，对对对，刺客聂隐娘，我觉得他也有点刚才叶鹏说的，他的那个拍摄风格就让你觉得很有劲头，而他那个画面其实我非常喜欢。虽然那部电影我看的不是特别懂啊，如意看得懂吗？我只是很喜欢他那个画面风格啦。 好，谈下一话题。 不，没关系啊，我不担心自己会露怯嘛，不懂就是不懂啦。你懂吗，叶鹏？ 没看过。 太厉害了， 这个梗啊，非常非常非常好，接的太棒了。 就是我看了，因为侯孝贤老师呢是我的师兄。 哇哦。 对，然后呢， 你原来在，就是你有台湾求学背景是吧？ 对，他是我师兄。然后呢，我们就抱着是我师兄的态度去了。但是说实话，因为我没有看第二遍，有很多的同学看了很多遍。因为如果大家再去看呢，应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唐朝那应该是那段历史的背景。如果了解非常清楚，你就知道侯导在讲什么。 哦，真的。 对，如果你不知道那段历史的话，你很难看懂。 我明白了，主要是因为我历史不好。 对，如果就是大家再看一遍的话，一定要把那段历史重新读一遍。 那讲什么时候的事儿？唐朝什么时候？ 唐朝，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是因为底蕴不足。 因为你知道是这样，我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器皿器物，包括一些小的摆件是特别感兴趣。侯导在那个里面运用的一些器物，包括他拍摄的那些场景，实地拍摄的那些就是场地哈，我都觉得他是经过非常精心的选择， 就讲究啊， 非常 对，特别讲究，而且包括它里面用到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那部电影值得，其实看好几遍你才能真正明白。 反正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那段历史，然后再去看， 对， 你才能体会它真的有多精良。 因为侯老师70多岁了， 东西 一定是特别特别好的。 好嘞，那我们从网大说到了这个刺客聂隐娘啊，也是话题转换比较快了。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这个桥段了。今天晚上呢，要给大家排的这一部剧本呢，是《我爱我家》。我们呢会选取一段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来给大家重新的读一读，以期能唤醒大家对这部剧的新的认识也好，还是这个旧的理解也好。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对经典的东西也再多关注关注，对吧？那今天我们要排的这个背景呢是这样的，是傅老人啊，就傅老人了， 傅明老人。 那在电视剧的有一段时间呢，迷上了这个推理小说，自比是福尔摩斯。第二啊，但是呢，正好家里的电话费这个月严重超标，和平呢就委托傅老您给调查一下吧。结果这一查就发现小保姆啊正在跟一个神秘人通电话，聊的呢都是爱情这些事儿。所以在和平的这个指示之下，傅老呢在家嘛，就展开了一番调查。卢一先跟我们说说戏吧。 哦天哪，每次这段都是于浩老师来 cue 我的。 天，我就觉得今天于浩人不在，魂儿就在。 这是怎么了？ 每次我都会问 你们这节目是什么情况？没于浩还不行了？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哎呦，我就不懂了。 那就是一般我都会问于浩老师，我前几次讲的都是什么呀？然后于浩老师都会告诉我上次讲的都是什么。 那你这回要讲的是什么？ 这次呢，讲的就是。我仔细看了一下，我就觉得 讲的是变化。这回 我 爱我家吧，就这戏吧，我看了不下20多遍了。 这个叶鹏老师都看不上，你看都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吧？ 就这为什么好呢？就是台词好，和平人物劲头好，傅老那个简直是没治了。 就你来吧， 我觉得也是，他有这个味道啊。 和平呢？北京人，电话费绝不能说电话费，电话费， 电话费， 爸 呗， 八百， 对，别答应啊。 我在犹豫到底答不答应，本来他们说我就像女汉子，我在答应也不太合适，但这便宜不占又觉得不好。 逗闷子嘛，这就是一逗闷子的过程。 成，那卢一，你今天想说的有一主题是吗？ 对， 除了变化之外，就 不是变化，就是说我今天想了想，就是说其实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句作法吧，简单的说两句。那么其实写作的时候，这个段我仔细看一下，它主要是句作的时候有一个戏剧问题。 戏剧问题 啊，有一个戏剧问题。那戏剧问题是什么呢？在这个剧本里，就是说傅明老师要查案子。那么还有就是说他的戏剧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在剧作法里边找到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在读的时候来仔细的感受一下， 来表现他那种真 诚。而且他这段呢有三个结构，他通过三段来查，然后每次都是递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剧本。 所以今天叶鹏刚看见这本子，就说今天这个本子就本身台词其实写的特别好。 梁左写的嘛，没有次的。 来吧，那就分分角色吧。傅明老人就你来吧， 无所谓，谁都行，没 就你来吧， 我来谁都 行，就你来吧， 可以。 然后这个和平就徐冉吧，好吗？这个 小电话费， 电话费， 小贵就这个卢老师吧，好吗？旁白。就我来吧， 啊，这会 虽然，因为我已经翻了半天了， 我就不想搭茬，我就看论论能说啥， 这 个、结果还真是，啊。 这旁白今天一共两句话，不过今天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啊，成吧， 欣赏一下各位老师精彩的表演，好 不 好？ 你可得常来， 好吧？ 是吧？你来老于就不老于不来也不行，这一不乐意的。 来吧，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啊！ 哎， 啊，来 开始啊！ 卢导，你来打板，好吧？ 好，三二一，开始。 电话费87又那么贵，谁打长途了？ 哎呀，简直是这个啊，没治了！ 八百，您瞧什么书呢？怎么一惊一乍的？不是好书，您别瞧啊！您这么大岁数，哪受得了这个？ 不要紧，我受得了啊！我在看推理小说经典名著选。啊，和平啊， 哎， 你看我将来准备发挥余热到公安局去当个侦探怎么样嘛？ 那我先给您出道题吧，您说咱们家这个月电话费怎么这么贵啊？您先把这案给我破了。 第二天，保姆小贵正拿着电话聊得正嗨，父老拿着书将要进客厅。 啊，爱情，关于爱情，关于爱情，俺是这么看的：爱情是勇敢者的运动，俺们应该敢于向一切世俗观念宣战。你比如说门当户对的观念，这不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忽略了人的感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你就拿俺来说吧，当然俺说过爱情是勇敢者的运动，不过对于俺来说，它还是勇敢者的运动。 没事儿，没事儿，我什么都没听见。 唉， 小贵呀，啊，你该去买菜去了吧？ 俺这就去，俺马上就去。哎呀，我的娘啊，吓死俺了！ 和平啊，关于电话费超支的案件啊，我已经一举侦破了啊！作案人薛小贵。 嘿，爸，您真是神探嘿。 不能这样讲嘛，比起福尔摩斯我还是有差距的。 谁说您没差距啊？爸您别走啊，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 说什么？ 不是电话费超支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案子破了啊，作案人薛小贵，这不都告诉你了。 您告诉我什么了啊？电话是小贵打的，打给谁？往哪儿打？打电话干什么？您总得一样一样查清楚了。您这倒省事儿，案子破了，作案人薛小贵，完了，这侦探我也会当嘿。 你的意思是说，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那可不。 哎呀，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听他打电话的意思，好像是在那个啊，谈什么爱情问题？ 爱情问题。跟谁谈呢？ 那我怎么知道？反正不是跟我谈。 哎呀，我知道不是跟您谈，跟您谈的挨电话里谈，这跟您直接谈不就完了吗？ 我是说呀，您肯定是不知道，所以我才这让人家侦探呢。 哎呀，我这个岁数让我侦查人家这种事情啊，算了算了，随他去吧。 爸，您说他年纪这么小，万一有个把持不住自己，再弄个生活作风问题来，今儿想吃酸的，明儿想吃辣的，这街坊四邻人多嘴杂的，议论谁呢？ 议论谁呀？ 反正我一女同志，我没我负责，除了您就治国呗。 怎么会是我啊？那肯定是治国。 那也肯定不是治国啊！我就是说呀，啊，咱挡不住人说，这还有更吓人的事儿呢。那上回小张不就弄个抢劫犯到咱家来吗？谁知道这小贵这男朋友就不是个骗子呢？这万一再真弄个骗子，打电话就是为了向他了解咱们家情况，到时候趁机想作案，行话说这叫踩点儿。这个，治国天天上班，圆圆见天上学，我隔三差五的也得到单位去，千斤重担都落您一人肩上了。 照你这么一说，这个案子还是相当复杂的。平常就剩我一个人在家里，万一要是来个坏人，你看我这个身体啊。和平啊，赶紧报告一下公安局吧。 您不是老想到公安局去发挥余热吗？您先挨家发挥余热吧。 次日，父老再次与和平说起破案的事儿。 总的情况就是这样，经过我认真推理，得出三点结论。下面我说一说，你怎么不做记录啊？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呀，我就做记录。啊，我先用脑子进城嘛。 第一点，小贵确实是在搞对象，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啊，行行，您甭推了，这点我信。您先说第二点。 第二点，跟他搞对象的这个人比他的条件好。上次小贵打电话就说要破除什么门户之见啊，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反证。 啊，行，您也甭反证了，这点我也信。您说第三点。 第三点，这个人身边就有电话啊，所以他们随时通话都很方便。比如今天我临时出去一下，小贵马上跟他就接通了电话，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你想啊，大学生身边能有电话吗？一般不能吧。普通工人身边能有电话吗？一般也不能吧。机关干部他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当着那么些同志啊，这个啊，怎么好一个人站着电话谈情说爱呢？所以说只有一种可能，此人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比如说咱们家的贾志国。 嘿，好啊，你个贾志国，仗着你是越打越精了啊，挨家跟装个跟没事人似的，偷跑单位打电话去了。我找他们单位领导去。 和平，不要急，还没有最后确定。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用的是家用电话，也就是说呀，这个人根本不上班，整天在家待着啊。小贵认识的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一个人。 嗯，谁呀？ 对门的老郑。 哎呀，不可能，这也忒不般配了。 就是嘛，小贵自己也承认，还说什么要破除门户之见，还要敢于向传统的偏见挑战。 哎，爸，您这怀疑也太出圈了吧。 也仅仅是怀疑嘛，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贾志新干的。 哎呀，不可能，小贵来的时候志新都走了，志新根本没见过他 啊。所以嘛，啊，才是电话联系嘛。 哎呦，爸呀，您这就是乱怀疑。 怎么乱？一点儿都不乱啊，这几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至于到底是谁还有待于我进一步侦查，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嗯，这几个人除了郑伯伯，剩下的俩是谁对咱家都不是个好消息。要真是贾志国， 我跟他拼了我。 第二天一早，父老与和平吃完早饭之后继续谈论案情。 和平啊，今天不去上班了吧？ 啊，不去了，不开会。 好好好，关于那个神秘电话的案件，我已经完全侦破了，今天就叫你见个分晓。 哎呦，真的呀？哎，爸，您能先跟我透露透露吗？ 这个人你肯定认识，楼下小卖部新来了一个河南的小伙子，见过吗？ 怎么又改他了？不是说是郑伯伯治国治心吗？ 哦，他们的嫌疑都已经排除了，现在嫌疑最大的就是这个河南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同乡，小贵又经常上他那儿去买东西，特别是他那儿有一部公用电话，这就是作案工具呀。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今天一大早小贵起来就一个劲儿的打扮，估计呀、是有什么约会，我准备给他来一个化妆跟踪，搞他一个水落石出啊。 爸，就您这岁数还化妆跟踪，那行吗您？ 怎么不行？当年地下党跟踪与反跟踪都练过，专业水平啊。 专业水平。 爷爷大姐，今天俺请一会儿假行吗？就一会儿，不耽误中午做饭。 去吧去吧去吧。要是晚了不回来也可以的。 谢谢爷爷，谢谢大姐。 看见没有，没跑，我现在就去化妆跟踪他。 哎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我觉得 辛苦了， 鹏哥这版富明老人特别给力。 我要再老40岁，就差不多了， 已经非常棒了。 我觉得是他其实能带我进入这个情境，对吧？ 也不，你不这过去开，是的， 开始捧了， 谦什么虚啊？ 突然一捧，不是很适应。 叶鹏还会谦虚呢， 假谦虚嘛？ 哎呦，谦虚， 假直播。徐然呐， 干什么呀？ 时间差不多啦， 差不多了，但是别着急，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聊两句啊。 对， 就我觉得《我爱我家》这个戏，其实咱们之前也排过，对吧？但是要为什么说经典呢？就是他 下回你们排着本上弄一梁天出来，我演。 可 以吗？ 你琢磨论论那声音那感觉，就像那个赖了吧唧。 你能记得那个词儿吗？你现在能来两句？ 那记不住，那个。 好吧， 什么？但是 下回吧， 对， 下回我给你整一个有梁天台词儿的，好吧？ 对，但是对，但是我爱我家啊，确实是就咱们这叫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 对 吧？ 太好了， 对，就是对很多人反正对我来讲，因为我那时候还小啊，基本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就这种看剧的启蒙，而且很多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说话这种习惯呀，其实都是看那个剧，久而久之一遍一遍的看，慢慢养成的这种说话的习惯。 我觉得这种氛围可能真对我们有影响。 这跟梁左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梁左啊写相声写的太多了。 对， 他这里头所有的你觉得可乐的地方，他都是按相声逻辑写的。 相声包袱。 包袱口。而这句上句怎么说，下句怎么，这中间怎么寸，这个时间他都有讲究。所以他写他懂，关键首先他懂幽默，他也懂喜剧。 哎，那我们刚才排的这段里边，您能不能给我们随便拿出来两句给我们讲讲呀？ 比如说咱们看一眼啊。 第几， 比如说这，对，就比如说就最后这点吧。就比如说这个小贵说，也打人家这些请一会儿假，又不耽误中午吃饭。去吧去吧去吧。这个表演方式，虽然戏剧也有这个，相声里的其实特别常用这个，就是装不知道，其实就已经都明白了，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特别好。然后比如说还那个，对，特别明显的就是和平有一句，除了治国治心啊，什么什么，这除了我哪个都不是好事，这都是典型的相声逻辑。就你看，就这个，这几个人除了郑伯伯，剩下的俩是谁？对咱家哪个都不是好消息。就这个就是，他这说法，这写法，他就是按那个写的。所以你回去就那个同时代之前呀，你就听姜昆老师那些相声，老有这里的影子。绝对有。 我觉得啊，你看他总共100多集吧。 对， 是吧？ 120回， 对，120回。所以你现在随便拿出来一回，我今天 都能演。 为了要排这部戏嘛，我就特意去看原版，我自己在办公室里 就是笑 的笑 的 花枝乱颤。 他比较好的，比如他好比较好的有一个灭鼠剂就特别好。 嗯，对 对，那个特别好。然后和平下海走穴的那个， 嗯，对 啊，那个也特别好。 所以你说这么久的片子了，文艺作品了，我们现在拿来还能津津乐道哈，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经典， 这也是我们现在重新给大家围读这个剧本的一个魅力哈。 哎、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也感谢论论，同时呢也感谢各位锁定我们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戏中戏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表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准时跟您再见， 拜拜。 口袋里装了多少钱？今天晚上。